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逢星期四晚8點到9點， 嚟到城寨在香港長大，我係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咁我哋會講下咧，今日講下話劇啦。其實話劇咧都陪伴我成長好多年嘅，係啊，所以我哋睇咗香港話劇團咧好多噶啦。咁今日請嚟咧香港話劇團藝術總監陳錦權先生，又介紹下自己先啦，陳錦權先生。 係，大家好。咁啊 ，Gloria 細細個嗰時已經睇香港話劇團啦，係嘛？ 係啊，真係㗎。 係啊，係啊。咁我細細個嗰陣時就未有香港話劇團嘅，嚇嗰陣時我哋全部都係業餘嘅性質。咁但係啲人一直打天下，打天下，咁話劇團成立啦，77年，跟住就演藝院成立啦。咁而家個勢局就完全唔同啦。咁一個即係香港嘅舞台劇已經好專業，百花齊放。咁所以即係一個盛世嚟嘅。 不如介紹你自己背景嘅，你都講講在香港長大先。啱啱傾起，講下你點去接觸話劇咧？ 係好奇妙噶，因為即係無中東咁樣就中咗去一個叫伊麗莎白體育館裏面有個話劇組，咁嗰陣時後生啦，目的就去追女仔嘅啫。 好坦白啊！ 咁啊真嘅，咁可以一齊做戲，一齊傾偈咁樣啊嘛，有啲。判咁樣咁啊，開始接觸咩叫話劇啦。咁嗰陣時個導師係張京先生，咁佢專做好多舞台監督嘅。咁佢就帶我哋去做後台，做搬景等等啦。咁於是乎我就真真正正咁進入去舞台嘅活動，咁就做搬景嘅。我記得有一次咧，我第一次咧就負責搬一嚿好大嘅發泡膠嘅巨石出嚟，咁我就睇住個 mark 位，望到實曬嗱，黑燈我就走出去㗎啦。要擺喺嗰度咁樣，咁但係一到黑燈嘅時候咧，我咩都睇唔到喎。我就話：哎呀，我咩都睇唔到，嚇睇唔到啊！咁於是乎有第二個人已經幫我將個石捧咗出去啦。呢個就係我第一次失場， 真係好有趣。 好多故仔。 有冇揼幫手又揼啊背景啊 backdrop 啊？ 絕對有啦，做道具啦，揼布景啦，服裝我反而唔使嚇。道具服裝啊，道具布景係嗰陣時嘅我嘅。專長咯，咁收尾就入咗話劇團做舞台監督啦。 咁但係你應該都寫好多劇本啦。咁其實點樣訓練自己喺文學上嘅水準咧？ 亂中中㗎，真係亂中中㗎。咁嗰陣時真係香港都係做翻譯劇為主啦。咁我就覺得好多翻譯劇都好灰暗啊，即係講人生無奈啊，前途無出路啊咁樣。咁我咪想寫一個反調嘅戲，我覺得人生可以有好多。奇怪嘅嘢啫，咁樣。於是我就寫咗一個戲，第一個劇本叫《從世界末日的婚禮》，因為世界末日都可以結婚㗎，點解唔可以啊？咁樣，咁就做咗一個戲劇嘅比賽，咁都好多前輩啦，阿 King Sir 啦，麥秋先生啦，好多意見啦，就得到佢嘅提攜啦，咁就自此就一入後門深似海，咁就做咗呢個戲劇，係啊，冇離開過啦。 咁我講下點樣成立到香港話劇團，一定都好多歷史啦。 係，咁呢個就其實咧，我唔係最清楚嘅，因為嗰個年代咧，我係去咗美國讀戲劇嚇。咁因為即係陳特文先生啦，咁嗰陣時喺大會堂啦，咁覺得香港需要有一個屬於香港自己本土嘅藝團，咁裏邊有。話劇團啦、舞蹈團啦，同埋中樂團，咁於是乎咧就喺大會堂，即係好多政府嘅策劃之下咧，喺市政局嘅轄下咧，成立咗呢三個團。咁香港話劇團就係嗰陣時開始即係成型嘅。咁嗰陣時仍然係冇藝術總監嘅，阿 King Sir 就藝術總指導。咁就請好多唔同嘅客席嘅導演啊，翻嚟導好多唔同類型嘅戲啊，咁樣。咁自己慢慢演變到今時今日咁樣咯。 你見到咁多經歷咧，你覺得香港話劇團有咩最大難忘嘅事，或者演變係令你好深刻㗎啦？ 哦，其實咁多年嘅演變咧，係即係多姿多彩嘅。咁最緊要咧就係有班好朋友啦，咁我可以好坦白啦，我係亦都係有街話劇團去追女仔嘅。咁我追到我老婆喎，今次係啊。 咁誒話劇團嘅一個演員嚟嘅，叫陳慧蓮。係。咁嗰陣時佢做演員， 嗯、 我就做舞台監督。咁、 嗯、 佢有一套戲叫《珍妃》，要跳井嘅，我就第一個落去個井裏邊接住佢嘅，抱住佢咁樣。 呢啲真係要大家聽下以前啲故仔。 哇、啊！呢啲冇人知嘅喎，幾私密嘅喎。咁anyway 咁啊，係咪最難忘咧？咁樣都唔係最難忘嘅嚇，都係一個好親密嘅感覺。咁、嗯、但係即係有一班一齊長大嘅朋友同埋兄弟姊妹啦，一齊做嘢嗰種默契嗰種感覺咧，真係好開心嘅嚇。嗯 其實真係做一個劇團真係唔容易係嘛，真係要關兼顧好多嘢咧，仲要演出啦，仲要觀眾投入同埋支持，同埋一定要保持好嘅水準。其實真係好大壓力。 最緊要呢樣嘢，即係水準呢樣嘢係我哋，就算無論話劇團做咩戲都好，一定有最優秀、最精品嘅水準先至。即係負得起呢個所謂旗艦劇團一個重要嘅責任咯。 嗯，咁所以你好犀利啦！你喺27屆香港舞蹈劇團裏面，即係香港舞台劇唔係舞蹈劇團，舞台劇裏面咧個獎攞7大個獎，先睇下啦，包括好多譬如最佳導演啦、父親，我好中意呢套劇。咁睇啲相片 我都好中意。 係、哎、好好，真係好好演出，真係。仲有咧有最佳劇本 啦，呢個係馮慧恆 《武松嘅日記》啦，仲有好多男主角啦、悲劇正劇嘅回歸啦，同埋燈光優秀製作，不如。講下呢個先啦。 咁呢個係馮慧恆攞獎，馮慧恆就係父親嘅導演啦。咁、其實咧，佢揀劇本咧係好獨有一手嘅。咁佢亦都係阿 Moser 嘅得意門生啦。咁佢係好細緻咁樣將呢個戲咧，即係抽絲剝繭咁樣導出嚟。嗱、呢套戲唔容易嘅，大家會覺得佢係一個即係好悲慘嘅題材啦。但係佢一個叫 comic farcical。Farcical comedy， 喂 ，farcical tragedy， 佢係一個 farcical tragedy 嚇，但係笑裏邊其實暗藏咗一種好悲嘅情況，即係佢人當一個人即係患咗呢個症之後，開始失憶嘅時候， 真唔記得曬以前啲嘢係嘛？ 嚇，佢所有嘢亂曬嘅時候，佢人生開場好搞笑，但其實佢自己係邊個嚇？咁呢個又係其實裏邊好多意義、好重要嘅信息啊，傳俾觀眾咯。 冇錯，同埋演員真係實在太精彩啦！ 哦，絕對係，唉、哎，好、哦、難得等到請到阿 Moser 翻嚟，同我哋一齊合作。我哋係40周年啊嘛，嗰年嚇，咁所以佢肯做呢個戲，咁呢個亦都好適合佢做呢個角色。咁、我覺得呢個係真係啊，實至名歸，應該得個獎嘅。 下一張相睇下啦。 嗱，咁佢就 Moser 啦，係啊。佢攞到呢個獎啦，佢好開心啦，佢亦都俾好多好好嘅意見我哋啦。最重要咧就要賣下廣告呢個父親，因為得咗咁多人嘅支持咧、我哋下一年下一個劇季會重演父親呢個戲嘅，大家唔好錯過啦。 真係我睇過，真係好精彩，好好睇。咁下一個下一套咯，第一張片咯。 哦，咁呢個係楊子欣，咁佢係負責一個燈光設計，又係父親嘅燈光設計。咁佢係呢、這個戲咧，因為佢好多即係突然間 flashback， 冇錯冇錯， 啊突然間又出現咁樣， 嚇咁 所以佢燈光好簡單，但係每次都好似嘈一聲咁樣，我哋去咗另一個空間。 嗯， 咁呢個唔容易處理嘅，嚇、咁所以佢得到呢個燈光設計亦都係佢嘅功勞，嚇佢好叻嘅，係啊。 好，咁下一張喎，啊全啊就好多人攞獎嘅比賽。 咁、呢個係。是即係最受歡迎的7個劇目啦，咁、樣我哋都佔2個，父親同武松日記，嚇咁呢兩個都得到好多觀眾嘅支持啦。 又講多少少武松日記嘅，亦都係一個演員都好出色嘅，同埋咧佢就好有趣嘅，講個燒餅嘅故事嚇。 哦，係講武松嘅。 係啊，本來係講武松，但係咧即同燒餅都好有關係噶嘛。 冇錯冇錯，即係燒餅其實係一種理想嘅追求 嚇。 咁佢係用一個反英雄嘅角度去寫嘅，阿潘 Sir、潘慧森老師，咁佢因為大家都諗武松一定係一個 哇好 英 雄式 啊英偉嘅男人啦，咁點解你鄭州都做喎、咁樣，不另外另類一種嘅英雄啦，咁佢咁追尋一啲乜嘢咧？人生究竟係咪真係有英雄咧？佢人生嘅理想係啲乜嘢嘢咧？咁佢透過一個即係反傳統嘅《水滸傳》啦，可以叫做。去再找尋翻人生存在嘅意義，咁係整一個好好味嘅燒餅，係咪等於人生要好有價值咧？咁樣，咁所以其實 亦都係一個好獨特嘅演出嚟嘅。 同埋咧，即係喺利我空間，我覺得佢好好嘅。 係啊， 即係佢走曬嗰四個空間咧，好簡單，個舞台好似冇乜嘢，但係咧佢真係用得好盡。 係啊係啊， 每一個位都用得好盡。嚇， 我即係好似好清簡咁樣啦嚇，簡約主義啦。咁但係佢每個細節啦，裏面暗藏咗好多道具啦、燈光啦，即係個方形嘅舞台，其實裏面好多好多我哋叫 gadget， 咁令到千變萬化嘅。 係。又講下咧，頭先你父親啦，啱有啲劇照嘅，又解下嗰個咩場景，同埋有啲咩演員，又俾大家認識一下。 哦，好啊，嗱呢個就係、是最精彩啦，阿 Moser 啦，佢就飾演呢個父親，又患咗呢個帕金遜症嘅一個爸爸，咁、佢就會唔記得曬啲嘢。咁另外一個演員就是彭恆英，咁、佢其實都喺呢個戲裏邊得嗰個提名嘅喎、所以其實真係鬥戲嘅兩個演員，鬥好戲嘅，係啊係啊。 好似演員唔多，但咧就真係好精彩，大家對白。 每個演員都有好精彩嘅演出， 係 而且導演咧馮偉恆咧，佢一個好又係好簡約嘅舞台，但係你發覺個舞台本來係一個好寫實嘅屋企，慢慢變成佢個醫院嘅房，慢慢變成空曠，嗰種其實睇完之後驚嘅，你覺得嚇、原來個現實係咁樣㗎，咁樣咁所以好精彩。 睇下 啦，我呢個父親另外一個啦。高漢文啦，飾演佢嘅女嘅男朋友啦，咁喺呢個爸爸嘅眼裏邊咧，佢個女同埋佢個男朋友又另有其人嘅喎，咁樣，咁所以其實 好時空交錯 嘅，所以佢嘅印象係啲乜嘢嘢咧？咁樣即係現實係啲乜嘢咧？咁即係又恨又愛，又點可以照顧呢個老人咧？其實呢個即係一種內心嘅鬥爭嚟嘅， 亦都係即係可能現實上而家都係呢啲。病咧係發生緊嘅，我哋即係其實點去面對家人？如果真係咁情況，即係點去處理 咧？呢個戲其實我哋都做咗好多 research， 訪問咗好多呢方面嘅專才啦，咁樣你去了解呢個病究竟係點樣樣嘅。 咁下一張相又睇下咯喎。 都係父親，呢個就睇到特別嘅一個燈光設計，即係人影同銅咁樣，究竟係真定係假咧？疑幻疑真咁樣。 好，咁我哋下一張相又睇下咯喎。 啊！這個就《冒充日記》啦，李鄭州分享到過邊個嚟嘅咧嚇？ 都唔緊要啦。 李鄭州做呢個冒充，咁佢係另類一個冒充嚟嘅。咁佢逼上梁山，咁其實咧，佢就係亦都係揾翻佢阿大佬嚇。 係啦。 嘅燒餅要點樣整咁樣 嚇？係啦，即係好有趣咧，就覺得啊，用咁嘅角度去講翻， 係啊，啲 人為咗揾佢食佢爸爸，即係佢哥哥曾經做過嘅燒餅， 係 點樣好嘅，即係好尋謀，係啦，冇錯。咁下一張相又睇下啦喎。 係呢個仍然係《冒充日記》啦，係咪啊？咁佢即係都係睇到裏面啊，後邊好多舞台裏邊咧演出緊冒充打虎噶，係咁佢其實喺度即係。講英雄係究竟舞台上面嘅英雄啊，定真實上面世界上嘅英雄係點樣咧？做好強烈嘅對比咯。 好，咁下一張相又睇下咯喎。呢個回歸啦。 呢個就回歸啦。呢個就係阿 Bobby 嗱，蘇正啊，同埋陳翠莉咁樣。 呢個故事係講咩嘅咧？回歸。 回歸係一個翻譯劇嚟嘅。咁佢其實都係幾 haunting， 即係幾可怖嘅。即係講一個英國嘅家庭。其實咧，佢基本上咧。好似一個黑社會嘅家庭嚟嘅，咁佢冇男人係大曬嘅，係嘛？咁但係咧，一個仔帶咗個新抱翻嚟，第一次翻嚟喺英國喺美國翻嚟嘅，咁呢個女人對於呢個家庭嘅影響係一啲乜嘢嘢咧？咁樣，咁其實唔係講女權嘅，其實男性同女性暗地裏係一種鬥爭，最後呢個女性係佔據咗呢個家庭。坐咗皇位嘅。 哦，咁樣。好啦，又講下咧，其實呢幾套咧咁出色嘅作品啦，咁啲觀眾當時對呢三套作品有咩即係個回應係點樣？ 老實講咧，呢三套嘅戲咧，即係劇本精彩， 導演精彩， 但都係睇演員嘅。即係演員裏邊本身嗰個演員點樣帶住個戲捉住觀眾嘅情緒，咁樣即係其實個故仔可能。你都估到都唔頂咁樣，但係真係睇演員嘅表演咯，咁即係你嘅戲大人，人大戲， 這個是一個人大戲的演出的、 嗯、但觀眾會覺得、啊、透過這幾個演出呢都很多反思呢，譬如包括 是 即是英雄是什麼叫英雄啦， 絕對 是的，即是一個真的年紀長的人去到有個病忘記了自己身份，家人都不知道是誰了，那會怎樣處理啦，甚至剛才說回歸就是男女其實大家每日生活可能都有機會大家去找回自己權的， 是啊，所以其實無論那個題材是即係《瀑布中日記》係個古裝、 嗯， 其實佢都講現代人嘅心態嚟嘅。咁、嗯、即係觀眾嚟喺睇呢個演出裏邊咧，係攞到某種 connection、一種聯繫，甚至一種認同， 嗯、 令到佢回顧翻自己嘅生活。咁所以其實呢啲戲冚唪唥都倒肉㗎。咁所以係好戲，就令到觀眾有一種唔同嘅諗法。 嗯、 即係唔係就係睇一個娛樂嘅戲咁簡單咯？ 每套話劇其實就好似寓意都好深刻，對白都好精彩、 嗯， 所以我覺得即係睇完之後你都會啊諗翻起，我都會記得啊你講過啲乜嘢，或者有啲咩精景嘅場面，大家可以即係記住嘅。咁、 嗯、 啊，今年就講下啦，又好有趣啦。嗱、那個設計咧，其實每年你哋好花心思先講下呢個設計啦，其實都靚嘅，好靚。你講下呢個設計 嚇，咁呢個咧係用好多唔同嘅花瓣同埋植物咧，砌翻出嚟嘅一個。圖片啦、啊， 嗯， 嚇、啊、咁，如果睇呢個圖片咧，去大會堂咧、嗯、有個真實嘅圖片去展覽噶，係嚇。 咁、啊、我哋先睇下你第一套劇啦、啊，可以介紹咧你嘅，因為每套劇都好精彩。 哦，係喎、哦。 先嚟一套劇咧就係、是、盛宴先， 哦、盛宴 就講下盛宴啦。 盛宴開個宣傳單俾大家睇嘅， 係 嚇嗰個海報啫，有喎。咁、嗯、睇到咧係一班人喺度。 好食緊飯，嗰五十四餐飯唔係咁簡單。 哦，你知道係五十四餐飯。 係啊。 其實咧係。 我乖咁啊，做曬回事。 係啊，好多謝你啊。咁係五十四場戲。 嗯。 咁佢每一場戲都圍繞飯桌。 嗯。 發生。咁佢哋唔係講嗰啲咩美酒佳肴，而係 人生百態啊。 係啦，嗰個係甜酸苦辣嘅愛情啦、親情啦、友情啦等等，咁、 嗯、 樣係講人生嘅。咁喺短短嗰五十四場戲裏邊咧，我哋講咗。六代人，六十幾年，五代人六十幾年的時光歲月，其實是我看到人生匆匆而過，但是裏面呢有甜酸苦辣，有很開心的地方，亦都有很哀愁的地方，有聚有散，咁樣。 呢套劇咧就好快演出嘅啦，喺五月份就演出。 冇錯啦，呢個係 大家留意一下啦。 係老夫導演嘅一個同埋翻譯嘅戲嚟嘅，我好中意啊，因為即係。當我翻譯過嗰陣時咧，即係好大感受啦。人活到我咁嘅年紀啦，即係話香港長大啦。咁究竟做咁多嘢嚟做乜嘢咧？係、咪做完咗後煙消雲散咧？咁樣係咪有冇嘢可以沉澱嘅咧？咁樣究竟人生個匆匆過咗五十年、六十年，咁又點咧？咁樣咁呢個戲其實都有回顧翻人生嘅盛宴係啲乜嘢嘢。咁、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好令我自己好有感觸的戲咯。 嗯，咁另一套咧都精彩嘅，就叫做咧公司感謝你，就係啦，好現實啦、 哦。 到你去到年紀大啦，公司可能要裁員咯。年輕嘅諗法就覺得老嘅就算你幾多貢獻都好啦、我都可能要裁走你啦。咁咧呢個係一個即係個對抗嘅掙扎，係咪？ 係嗱，公司感謝你咧，其實最重要咧係講新一代， 嗯， 同埋即係所謂老臣子兩種唔同嘅。嘅思想嘅衝突嚟嘅，咁其實都好啱而家香港啦，係、嘛？香港而家嘅社會裏面有種唔同嘅所謂分裂啦。咁佢係新思想啱定係舊思想啱咧？因為點樣去再睇呢、這個世界未來咧？咁、其實呢、這個所謂辦公室政治，咁亦都係睇到呢個社會嘅政治嘅糾紛。咁呢個劇本係寫得好好嘅。我哋喺讀起劇場裏邊咧，已經介紹過俾香港嘅觀眾。 因為呢個德國嘅劇作家。 係啊係啊，好難得到一個德國嘅劇本翻譯做廣東話演出啦。咁、我哋讀過嘅時候咧，觀眾反應好大，咁所以我哋覺得咧係需要將佢搬上舞台咯。 當時觀眾有啲咩反應？你覺得啊，真係呢套劇咧？ 好倒肉㗎，因為即係嗰種新思想，你話佢好奇怪。是不啱，但不是喎，佢有佢嘅睇法，因為呢種唔係潮流啦，或者年輕人嘅對於公司嗰種 新文化， 嗰種感覺啦。咁、老臣子企喺度默默耕耘嗰啲又點咧？係咪請佢走咧？咁樣 咁傳統係啲乜嘢嘢咧？係咪傳統完全唔重要咧？咁樣，咁所以呢樣嘢都好值得我哋去辯論同埋反思咯。 冇錯。咁我哋下一套咧都好有意思，就係、是、親愛的胡雪岩，我之前都睇過啦，亦、 哦、 都係相當出誒，即係出眾啦，又有好嘅演員啦。 係啊，胡雪岩亦都得到獎啦，同埋提名啦。咁我哋今年會再做呢個《親愛的胡雪岩》呢個戲，但係咧可以講話係重新炮製。 佢、下張相可以睇下嘅。 遠至即係劇本啦、啊，同埋演員啦、啊，都有好多咁夾身。主角仍然係潘燦良、黃偉慈、同埋雷斯蘭等等咁樣。咁但係咧，其他嘅角色都會調換曬嚟做。咁同埋佈景啊、劇本啊，全部都會改。咁所以咧，可能睇過胡雪岩嘅人咧，跟住再睇咧，會覺得係另外一個製作嚟嘅。 當然大家要識下胡雪岩係一個咩嘅人咧，就是、當然係清代一個商人，佢好傳奇一生嘅。本來一個冇乜錢嘅人，到後期咧就影響我成個政壇啊、經濟好重要。咁佢咧真係能夠用啲財力去幫過黃有靈啦、左宗棠啦，去對抗太平天国嘅。咁、所以呢個故事咧都好精彩，但咧佢亦都後期咧，因為即係處理得好多因素啦，令到佢咧真係。失敗了啦，叫做個計劃。 其實咧，如果即係用個闊啲嘅角度睇咧，一個中國人有自己嘅新思想，佢、想救國，用佢嘅財政嘅話，所以去救國。究竟點解會成功？點解會失敗咧？即係我哋係咪有呢個心去所謂救國咧？咁樣或者改變呢個國家嘅一啲嘢咧？咁樣咁呢個胡雪岩就係正正係呢個人物咯，所以亦都好刀肉，好刀肉嘅。 嚟到講下一缺一啦，呢套劇咧就講得用紙牌去講出兩個老人家嘅關係，不如講下呢套戲啊。 好啊，一缺一咧，其實我哋咧做過好多次噶啦。咁以前咧有另外一個名嘅叫做楊麻將嚇，咁、就係講兩個老人家喺一個老人院裏邊咧玩紙牌，咁透過一個紙牌裏面睇到裏邊兩個老人家嘅角力啦，同埋對佢對於家、對於自己嘅期望啦等等。咁我哋帶呢個楊麻將戲咧，去過中國好多唔同嘅城市演出嘅。咁今次亦都重新炮製啦，我哋換咗唔同嘅演員，有周志輝啦，有歐嘉文啦，有梅巢幫我哋做戲啦咁樣。咁所以咧，呢個亦都係一個睇演員。嘅戲嚟嘅，係啊， 都講到咧，真係可能老人家啦，即係面對好多嘅即係經歷啦，有淒涼，有孤獨啊，有好多唔同嘅嘢，係嘛？ 係啊係啊，真係好感人嘅一個戲嚟嘅。 咁我哋係又睇下下一套咯，就叫《原則》嘅呢套戲啦。 哦，原則。 係啦，原則嘅。 係嗱，呢個戲咧，亦都係我哋喺黑盒劇場裏邊咧演出好成功一個作品。咁其實咧，佢同而家香港嘅社會亦都息息相關嘅。 喺校園發生嘅事件。 係啦，個校園借鏡做一個社會嘅縮影啦。咁一個好講原則嘅校長，咁對於佢個原則，下邊嘅老師或者學生係覺得唔合理嘅。咁佢係究竟要堅持呢個原則啊，定係去面對呢啲所謂年輕嘅一代嘅對抗咧？咁樣究竟係邊樣嘢啱咧？咁樣咁呢個唔係。去偏幫任何嘢，而家真係探討呢個問題，即係過分嘅原則係咪適當嘅咧？或者年輕人嘅佢哋嘅原則，咁佢哋嘅原則有啲乜嘢嘢咧？咁樣咁嗱，講翻咧，即係今年有幾套戲咧，我哋都係上一年好成功咁樣喺我哋嘅黑盒劇場裏邊演出，咁、個編劇係好有心思，咁我哋今次咧 就擺大舞台， 冇錯啦。是要將他哋再提煉一次，換咗可能換咗唔同導演啊等等咁樣，咁就擺喺大嘅舞台，令到呢個編劇可以再次去得到一個磨練啦。咁呢個亦都係話劇團一種心思嚟嘅，就真係要栽培多啲屬於香港嘅好編劇，尤其是年輕嘅編劇，將年輕人嘅聲音去發展出嚟咁樣。咁所以原則跟以下嗰個咩好人不義咧，都係有同異曲同工嘅。原因咯。 好啦，咁我哋睇下下一張相片，講好人不義。 哦，呢個係原則嘅劇照先。呢個就雷斯蘭，佢做得好好，佢做呢個校長。佢有一種好堅強嘅信念。咁佢把守自己覺得應該做嘅嘢，點樣可以所謂對得住一個學校？咁但係對於學生，甚至有部分老師嚟講，佢可能會覺得佢太古板啦。咁究竟邊個啱，邊個錯咧？都真係值得我哋去思考嘅。 嗯，即係我哋都可以反映香港嘅現實咁啦。 冇錯啊。 究竟有啲嘢堅持，係邊啲係值得叫堅持，邊啲係咧應該要人性化角度去睇下咧個社會有啲咩需要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嘅反思嚟嘅。好啦，下一唱頭先你啱啱講到啦，就係、 是、好人不 做好人都唔容易啊，真係係咪？ 係。咁呢個亦都幾有辯論性嘅一個劇作嚟嘅。 嗯。 咁上次合作嗰陣時候，亦都得到好多人 回應係咪？ 回應係啦。咁究竟呢個戲？是講一些即十方人即是那些、婆婆執紙盒去賣一些很低下低下甚至被人忘記了的一些社會 的現象、 但是他在某程度呢他也是乘機去勒索一些、錢說人家撞親撞車撞親他、究竟是我們的心裏面應該幫這些、即被遺忘的人、定係主持我哋嘅正義嚇，佢 用憐憫佢哋咧， 係啊，應該點樣咧？咁樣係咪即係我哋即係睇得太少呢類型嘅人物咧？咁樣，咁、所以好值得去介紹俾我哋嘅觀眾咯。 係啦，即係令到我哋反思翻，其實呢啲人嘅存在，當然咧有一定有好，亦都有唔好嘅。我哋點樣樣咧？即係唔可以一面倒，淨係去幫佢。究竟係呢個社會啲咩平衡？係有呢啲有需要人我哋關顧啦。同樣公義都係要存在 的。係啊係啊，咁呢個係好精彩嘅戲。四位演員都得好精彩，好精彩嘅。 有冇講下點解今年要揀呢啲咁嘅戲咧去做咧？或者咁多好多同社會時事都幾相關的？ 其實係㗎，我哋一來又關心社會啦，係咪希望當多少少香港議題嘅劇本啦？二來亦都係真係想俾多少少年輕編劇去發展佢哋嘅心，發展佢哋嘅聲音。咁所以我哋今年特別多係呢類型嘅演出咯。 嗯，咁係好嘅。咁我哋下一套咧又可以講下啦，《假鳳虛戀》啊。 係啦，講咗咁多戲，即係好實在嘅戲咧，呢、這個比較上娛樂性豐富一啲嘅，係一個大型嘅音樂劇。 就講係逆服癖啦，同埋同性婚姻嗰類生活，同埋啲佢面對嘅歧視啊，各方面嘅形象嘅嘢嘅，係咪？ 咁呢個戲咧係即係唔容易演出嘅，咁因為佢裏邊咧好多歌舞場面啦，而且好多係需要男扮女裝嘅歌舞場面啦，咁男扮女一定好好笑嘅， 係啦， 嚇，咁啊其實好似你咁講啦，其實佢有一個好正面嘅主題嚟嘅，即係究竟。我哋以為自己好唔歧視，其實當一個譬如逆服癖嘅人坐喺你身邊嘅時候，你會好唔自然噶嘛？你嗰點對佢咧？其實某程度已經有一種隔膜同埋歧視喺裏邊啦。咁、所以呢、這個戲除咗係娛樂之餘咧，歌歌舞舞之餘咧， 同樣都係反思社會一啲少數 人嘅生活 啦。同埋呢個咧都好有趣，就係佢喺東尼獎曾經攞過最佳音樂劇，咁所以咧音樂劇其實真係好難演嘅，因為點解咧有好多歌舞啦，演員嘅唱歌嘅技巧又緊要啦，音樂 好多大型嘅場面啦，舞蹈啦，有冇 Hammond Jesse 就係我哋嘅編舞啦，咁佢都好想做呢個戲嘅，咁我哋就講咗好耐想做呢個戲啦，有陳偉忠幫你重新寫過個歌詞啦，廣東話歌詞啦，咁有孔奕佳做我哋嘅 musical director 啦，咁樣。 咁所以咧，大家都好期待，可能睇下咧，用另一個手法，又唱歌，而即係輕鬆講笑，但咧又一個正視嘅問題，我哋都可以透過呢樣。 咁呢個戲亦都充滿咗愛嘅，大家睇到就會知道噶啦。 咁我哋下一次翻嚟咧，就會再繼續講下你今年仲有好多嘅劇嘅，包括結婚啊、驕傲啊，同埋黑盒劇場啊，甚至係國際劇場嘅嘢嘅。咁而家休息一陣先啦。 好啊。 好啦，今日咧當然係木槿花有新嘅貢獻啦，咁我就係介紹俾大家嘅厚切一家家韓牛餐。第一就有我哋嗰啲名貴嘅堅持啦，咁第二咧就做湯啦，咁湯咧呢個超級蒜蓉湯好飲嘅，呢個咧就辣少少嘅韓國湯，咁兩款咧就揀一款。咁跟住咧就到肉啦，大家睇呢兩塊肉係幾靚，呢個咧就牛柳啦，呢一個牛柳咧係最嫩嘅。呢、这、一個肉眼咧就係非常之香嘅，咁你兩樣咧就揀一樣，咁呢兩塊咧就係成隻牛咧厚切最好食嘅，咁你仲有兩種肉嘅，一個咧就係腹葉兩側肉，然後咧就有個稀有部位，所以係非常名貴，可以係風門柳或者大理石。好啦，咁食到呢度咧，咁你咧就會有韓牛他他石頭鍋飯。 咁呢啲咧係用 top round 做嘅牛肉，咁、那個鑊氣咧非常好食嘅。呢、这、一個係 kimchi 炒飯，咁然後咧仲有我哋韓式嘅 dessert 嘅。好啦，你可以咧叫多一嚿呢一個牛柳或者肉眼嘅。其實咧就係、是、即係加多380蚊嘅啫，喺個二人套餐兩個人就係988蚊。